第四集，游医。 少年儿郎的心思，顾元白自然不知道。他被伺候着沐浴，换了一身衣裳。到了晚间，脸色又有些发白。田福生轻声问道：“ 小的给圣上按按头。” 明黄龙榻之上，三位身着薄衣的美貌宫女跪在顾元白身旁，沉默不语地拿着金帕擦拭皇上湿漉漉的黑发。顾元白合上眼，忍着体内的不适。 不用了，让你那小徒弟过来给朕捶捶腿。 闻言，田福生忙将小徒弟叫来。小太监跪在龙榻下面，熟练地捶着腿，心里也不禁美滋滋的，圣上喜欢他的手艺。黑发被擦干之后，三位宫女就悄声下了床，赤脚退了出去。顾元白突然出声，声音懒洋洋的，似乎快要睡着了。 田福生，朕让你办的事办得怎么样了？ 圣上，一切顺利着呢。 先前那一批派出去的人，每一个都是朕的心血，让他们行事注意着点儿。消息倒也罢了，活着最重要。 是，小的明天再去说一遍。 三年之前，顾元白就暗中派人收养了一批孤儿，给吃给穿给住，教他们读书认字和杀敌的本领，每日不间断的洗脑教育，终于成了顾元白手中的一把利刃。他们只听皇帝的话，皇帝让他们做什么他们就做什么。一年前，顾元白亲自挑出了其中400名忠诚度最高的人，让他们潜入了各个臣子的府中以及边疆和各地守军之中。不止这些，连同皇宫内的禁军，他身边的这些侍卫们也有这些人的潜伏。当年能够拉下权臣卢峰，这把刀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。顾元白暗中将其命名为监察处，它就像庞大的一张网，慢慢地在大恒的土地上蔓延。监察处派出去的人中，厉害的已经有了军功，不好的还在大臣府中寻找向上的机会。由他们所传回来的消息，已初具令人惊骇的威力。这也只是一年，顾元白不急，他有些昏昏欲睡地说：“ 安置吧。” 明代锦衣卫，清朝栾衣卫，顾元白也想组建一支明面上的精英队伍，只听他的话，身体强壮的甲兵。他脑海中的各种想法层出不穷。监察处和明面上的精英队伍可以相辅相成，也互相监督。他甚至给这支队伍想好了名字，就叫做东陵卫，是他手中眼力爪尖的雄鹰。可惜想得再多，终究还是缺少革命的本钱。顾元白不知道自己在死前能做到哪一步，但要是他什么都不做，却又格外难受。田福生灭了灯，悄无声息地退了下去。到了殿外时，同着侍卫长颔首，压低声音道：“ 圣上今日累着了。” 侍卫长姓张，名为张旭，长得英武不凡不说，还才高八斗。这是圣上亲自从禁军中挑出来的侍卫长。张旭感激圣上的赏识之恩，下定决心要守护好圣上的安全，对圣上忠心耿耿，可谓是一心一意。闻言，他叹了一口气：“ 圣上今日开心。”“ 哎，是啊，要是下次还有这样的事儿，小的还得巴巴的求着圣上去看。要是圣上能开心，小的就算折了腰，也得上场踢个蹴鞠给圣上看。”“ 咱们这些兄弟们，也是踢蹴鞠的一把好手，其中还有不少人还是因为圣上喜欢，所以专门去练的，个个都是好手。”耍得花里胡哨，夺人眼球得很。 哎呦，张侍卫既然这么说了，小的就记住了。等回头圣上问起，小的就同圣上说了这事儿。到时候小的也能沾了圣上的光，看各位大人的身手了。 几人正说笑着， 田福生听到墙角有几句喵叫声响起，他面色不变地小跑过去，片刻后满心喜意地回来了。 哎，张侍卫，有名医进京了。 监察处的人传来消息，有一游医从淮南进了京。这个游医医术高明，只是生平不治权贵。田福生将这消息告诉顾元白时，顾元白却没有喜意，他微眯着眼，身上还穿着上朝时的厚重的龙袍。这些龙袍繁琐，他脸上也因为重物的拖累有了红润之色，似无暇美郎之舒美，眉目之间的神色却稍显疲态。今日上朝，有不少人都参了薛将军的儿子一把。薛远纵马闹事儿，这事情说大不大，说小也不小，但顾元白很不爽。 这个未来的摄政王也太过是嚣张了些。 他罚了薛将军三个月的俸禄，并责令其好好管教儿子。就因为想起来薛远这个书中的男主角，现在他心情又不好了起来。但是名医该看还是得看，顾元白让人给他换上一身靛青长服，带着几个人低调地出了宫。其实顾元白心中没有多少希望，宫中的御医那就是天下最好的医生，他们都没有办法，这位游医还能比得过他的御医吗？ 公子，就在这儿了。 侍卫长指了指眼前的木门，顾元白嘴角噙笑，让他上前敲门。不过片刻，就有一个小童过来开了门，从门缝中上下打量着他们。 你们是来治病的？ 没错。 那是给谁治病的？ 正是在下了。 顾元白从侍卫身后走了出来，一身青衣衬得他身长如竹。他对着小童微微一笑，小童张大嘴巴看着他，傻乎乎地问道， 神仙也会得病吗？ 神仙会不会得病我不知道，但我却是一身病体的。 您跟我进来吧。 那小童将顾元白引了进去，屋中不乏其他来看病的人，每个人都身着粗布衣裳，面黄手粗，好奇地看着这样一行人。侍卫们的精气神十足，通身气势已经不似寻常人，更不要说顾元白了，他被小心地护在中央，脚步悠然十足，即便脸色苍白，也挡不住通身的逼人贵气。游医看了他们一眼，心中知晓这些人肯定不是普通人，但他却没有说透，而是默不作声地示意顾元白坐下。顾元白伸出了手，一截手腕露出，名医把了一刻钟的脉，眉头越皱越深，等移开手时干脆利落地说， 治不了，只能用补品吊着。 随侍的人闻言脸色黑沉，顾元白长叹了一口气，让人留下钱财，起身离开。他倒是不怎么难受。圣上随意走着，慢慢地走到了河边，他低头往下一看，水面映着的面容有桃花之色，这具身体哪儿都不好，唯独这张脸格外出众，但是顾元白并不喜欢。他看了片刻，随后伸出手，侍人送上了手帕。顾元白擦了擦手腕和手，见一旁的树上有母鸟喂食小鸟，他出神地看了一会儿，手中的帕子就被风带着吹到了河里。 浪费了朕的一条好帕子，走吧，回宫。 帕子就这样随着水流飘向了远方，直到这一行人不见了踪影，水下才突然有了动静。一个男人拽着一个女人爬上了岸，两个人浑身湿透，狼狈极了。但是周身绸缎的男人眼中却发亮，他拂去满脸的水渍，犹如做了美梦一般，红了脸。 更多精彩内容，请听下集。